听众朋友，本台每星期二0点到5点是停机检修时间，欢迎您5点整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。